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兴许是真被林叔气着了，月定堂一下午都没回来。林叔不慌不忙，到了傍晚快下班，慢腾腾把东西收一收，上别人家蹭饭去了。对他而言，下午的事情只是个小插曲。虽然林叔自作主张，但那份方案月定堂看过了，并没有什么纰漏。诚然，林叔越过他直接申请经费是职场大忌，但这位老同学一心想让自己被开除，大忌也就成了无关痛痒的小问题。更何况如今这年头，经费滥用、乱用、挪用，甚至被中饱私囊，已经成为心照不宣的事实，多一份不多，少一份不少。老实说，林叔申请的用途，月定堂内心深处甚至是有一丝赞同的，但此风不可长，否则日复一日，他自己颜面何存？等到月定堂在学校里的事情告一段落时，天色已经完全暗下了。数九寒天的日子尤其难熬，哪怕周身裹得严严实实，只在外面待一小会儿，月定堂也希望能尽快回到温暖的室内。特别是在这样的天气里，若能叫上一个锅子，摆上荤素各色，涮着肉片，蘸着调料，那定然是美事一桩。月定堂是真的饿了。冬天最适合做什么？起一个锅子，倒三杯两盏淡酒，摆上一桌涮锅的菜，肥瘦相间的牛肉，最好是片得薄一些，越薄越好，这样在滚烫的锅底里一涮，很容易就能熟透入口。至于锅底，最好便是老母鸡熬高汤，熬上个几个小时，这样的汤做锅底，再放上些白萝卜、蘑菇，煮上半个小时，也足够让素菜被鸡汤的味道包裹彻底，成为这场盛宴中不可或缺的元素。还有鸭舌、牛肚、大白菜，这些零零总总的荤素搭配，成就了冬日围炉的热闹。这是月定堂记忆中的家宴。与别人家不同，岳家的家宴不爱让厨子做那些精致繁复的菜式，摆上一桌。尤其是在冬天，哪怕豪门世家也得一帮佣人看着，主人家但凡吃得慢点，就得拿下去热了又热，久而久之，容易让人刚坐下就感觉到从筷子上透出一丝冰凉的气息。岳家的老爷子是从北边过来定居的，他生前就爱吃一口热腾腾的锅子，从起菜到离席，一桌子那都是热情洋溢的氛围，汤锅沸腾，人心不冷，再冷冰冰的话题也变得温暖起来。岳定堂不爱吃羊肉，岳春晓爱吃羊肉，岳家另外两个男人则一个爱吃卤味，一个喜欢脑花，四人各有所好，这火锅只能是四宫格。四人同居一堂，又能各得其乐，也算是求同存异，有容乃大。哪怕后来岳家人天各一方，岳春晓随夫去了国外，冬天里逢年过节时，岳家这四宫格也是不可或缺的存在。只是有时老大不在，老二缺席，锅子面前就只剩下岳定堂一个，独享四宫格，也独享热腾腾的寂寞。 少爷回来了。 嗯，有没有跟我三姐说晚上要吃锅子 啊？说了的，三小姐备了好多菜呢，加上客人也足够了。 客人？ 岳定堂心里疑惑不解，就看见他三姐坐在饭厅里，正夹起一筷子牛肉往林叔碗里送，一边送还一边说话。 快多吃点，趁定堂还没回来，他可爱吃牛肉了，一会儿啊该被他全都吃光了。 谢谢陈小姐。哎呀，这肉可太香了。 多吃点多吃点，姐最喜欢看你们吃东西了。来，再尝尝这个。 啊，这到底是不是我亲姐姐？ 当年是不是被抱错了？为什么我姐对林叔比我这个亲弟弟还要热情？ 发自灵魂深处的疑问在岳定堂脑子里彻底炸开，他现在的心情就跟一只刚在外面打完架回到窝里，发现自己的窝都被人占了的猫，疲惫凌乱，还略有一丝震惊吃醋。这三姐怎么就那么喜欢林叔？岳定堂想不通这点，两人也就许多年前有过来往，林叔到家里吃饭，当然那时候三姐就表现出挺喜欢林叔的样子，但她对同龄小姐妹，对杜韵宁差不多也是这样的态度。少年人的热情往往来得快去得也快，时隔多年之后三姐还能一如既往这样对待林叔，那这就有点令人啧啧称奇了。当然岳定堂知道林叔皮相好，嘴又甜，他对自己阳奉阴违一套又一套，但对岳春晓那是拿出了哄自己姐姐的架势，只要锄头挥得好就没有挖不动的墙角，岳春晓这块墙角都已经直接歪到别人家去了。岳定堂不想承认，林叔愿意哄人的时候的确是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。 少爷，把衣服给我吧。 小弟回来了，愣着做什么呀，快过来快过来，碗筷都给你准备好了。 你可算回来了，姐给你准备了好多牛肉呢。 你怎么又来了？ 林叔姐姐他们一家回乡下探亲去了，林叔一个人在家孤零零的，我就让他过来一道吃晚饭了。这正月十五刚过，家里无烟无火的，对着个空桌子吃残羹冷饭得多难受呀。 林家不是还有红姨在吗？再说他有手有脚还能饿死啊？ 春晓姐姐疼我，让我过来吃饭，吃完饭我就走。 哎，你别急着走呀，这外头大冷天的，你姐夫还在南京，定堂晚上又不陪我说话，你留下来正好呢，陪我聊聊天，楼上空房间多的是，我回头呀让佣人给你收拾出来一间，往后呢你常来常往就住那儿了。 那不行，太打扰你们了，而且姐姐不在我总得回去看看，红衣上了年纪，她一个人在家我也不放心。 哎呦，可真懂事儿，但是千万别见外啊，你现在啊不是跟定堂一起工作吗，正好早上用了早饭啊再一道去，等一下呢我就遣人去林家给红衣带点吃的，顺便说一声明天你再回去就好啦。 这两个人跟唱双簧似的，岳定堂面无表情，夹了一块萝卜送入口中。十月萝卜赛人参，虽然现在已经不是十月，但在鸡汤里浸泡久了的萝卜终究有些与众不同的清甜，一口咬下去，鸡汤伴随萝卜汁爆开，瞬间把所有寒意驱逐在外，一直暖到胃里。今晚岳家难得热闹，平日里岳春晓在也只是两个人相对而坐，但多了一个林叔就完全不同，后者惯会活跃气氛的，一个人能说出四个人的热闹，就连一片普普通通的上海青他也能讲出一段有趣的故事。 据说以前有个人特别爱吃上海青，但他人在外地漂泊，想吃又吃不到，只好拿些大白菜将就，他省吃俭用买了点粉条子，东北不是流行猪肉炖粉条吗，但他买不到新鲜猪肉，只好就着大白菜和粉条，再放些萝卜和晒干的玉米，从邻居借点老腊肉，就这么一顿，居然从中找到了点上海青的味道。 这大白菜炖粉条怎么也跟上海青扯不上关系啊？ 看似没关系，可他能吃出上海青的味道不正因为思乡吗？所以吃什么都能吃出家乡菜的味道了。 哎，可不是嘛，我在国外的时候啊别的不想，就想这一口家乡菜，天天想月月想。这国外呢虽说也有唐人街，也能自己买菜做饭，可是这做出来的菜啊终究就是少了那么点意思。你就拿素鹅来说吧，你们姐夫喜欢吃，我就买了豆腐皮和粉丝自己做，但他老说不如家里的好吃，有一回啊都把我给说生气了。 所以身为中国人是最有福气的。 哎，哪儿还有什么福气啊，现在啊也就上海这一亩三分地还太平些，别处那些个地方哪里不是三天两头在打仗，什么天灾人祸的，能图个安稳都不容易。 不破不立，居安思危，才能更让人奋发图强，追求太平。 这有点逢年过节家人一道吃火锅的感觉了。虽然家人只有一个，另外一个还是个不速之客，但岳定堂的心情不知不觉好了一些，顺口而矜持地加入话题。岳春晓却不大买账，还吐槽他： 哎呦，你们男人一开口啊，就总是这些大而化之的论调，半点不着地气。 这叫居高临下，目光长远。 哼，就你懂得多。 林瑶姐，他们怎么突然去乡下探亲啊？ 哦，这…… 你别怕，只管说，这件事你又没做错。 要实在不方便，不说也可以。 何玉安被激进的影迷刺杀，被我救了。他感谢我的时候，正好被沈石七瞧见，这次想打我，反被我揍了一顿。我怕他跑去找姐姐姐夫的茬儿，就让他们先出去避避风头，顺便回乡下探亲了。 他这明明是见义勇为，路见不平，而那个沈石七不知好歹，还恩将仇报。照我看啊，下回啊，你再遇到那个什么何佑安，也不要管他了，省得姓沈的再找你麻烦。 他当着我的面遇险，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下回我见了沈石七就绕道走，过个十天半月，他也就忘了我这号小人物了。 哪就用得着这样了？这年头好人都做不得了。你不要怕，咱们岳家呀，在上海还是能说得上话的。回头啊，让你二哥出面去找沈十七的长辈，放心吧啊。定堂啊，这沈家是什么来头啊？ 沈家家世一般，唯独沈十七有个叔父是蒋夫人那边的人，能说上一些话。他拿着虎皮扯大旗罢了。 那如此一来，就更不必忌惮他了。依我看呀，也无需你二哥出面了。小弟，这件事儿你办一下吧。 怎么又成我的事了？ 春小姐，多谢你，但我不想麻烦你们。岳家帮我的忙已经够多了，即便是看在老同学的份上，这份情我也还不起。既然惹不起他们，我就躲远点就好了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不必为我操心了。 你懂事，可姐心疼呀。哎呦，这张脸若是被人揍坏了，那还怎么是好呀？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